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神秘女子舒子吟站在三楼的窗口看风景，这岛上林木茂盛，但显然缺乏照料，一大丛一大丛的灌木和茅草像野火一样窜得老高，透过林木的缝隙可以看见岛边的一小片水面。两艘乌黑的快艇停靠在那儿，仿佛在深蓝色的湖水中动也不动的午睡。突然那船摇晃起来，有两个男子分别跳上去，是武刚和洪金。两艘快艇轰然发动，然后呈剪刀状行驶向不同的方向。走廊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，可能是红鱼上楼来了。这栋别墅整个的装着地板，所以不论走到哪儿，总有脚步声先报告你的到来。舒子吟回到座位上，双手很舒适地放在藤沙发的扶手上。这间中式小茶厅的典雅味让他喜欢。脚步声消失过后，红鱼并没有出现。是谁在楼上走动呢？舒子吟心里无端地有点犯疑，他忍不住走出门，往走廊上望了一眼。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。这走廊的两边都是房间，所以光线不太好。他按亮了廊灯的开关，站在走廊上看了看另外几道紧闭的房门。他好奇地推开一道门，是一间豪华的会客室，贵重的意大利沙发和厚厚的地毯，使室内弥漫着一种老欧洲的味道。墙上是一幅表现圣经故事的大油画，墙边还有一个很地道的壁炉。舒子吟关上了这间会客室的门，站在走廊上回忆着刚才听见的脚步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。他继续推开了另一道门，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大厅，这就是健身房了。五六台健身器械错落有致地摆在里面，房子尽头还有一间半透明的桑拿房。这层楼的走廊呈丁字形，舒子吟拐了一个弯儿，往通向主人卧室的走廊上看去，仍然没有人影。但是走廊的一段光线表明，红鱼的卧室的门是开着的。他没听错，果然是红鱼上楼来了。他走过去站在卧室门口，起居室里没有人。他穿过起居室，宽大的卧室里仍然不见红鱼的影子。 卧室的玻璃门外是一个大露台，卧室的侧面有两道门，分别连着浴室和钢琴房。数字音响，那架钢琴一定是女主人的宠物了。听见脚步声后出来看看，本来是舒子吟不经意的行为，但各处找不到人之后，倒反而让他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安了。他重新回到走廊，忍不住说了一声：“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” 走廊上传来了隐隐的回声。舒子吟又推开了一道门，里面是几排大柜子，显然是储藏室。他向走廊尽头走去，伸手推开最后一道门。这里面不是房间了，而是一个狭长的过厅，过厅尽头是一道向上的楼梯。他走了过去，地板在他的脚下发出咚咚的声音。他沿楼梯向上来到了阁楼，这里的空间低了许多，房顶是倾斜的，从墙到顶都用原色的松木板装饰，像一间森林中的小木屋。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松木香，地板上放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，地上随意放着五六个花布软垫，桌上放着一盏紫铜的马灯。这是个多少带有点童话色彩的空间，旁边还有两道门，一间是书房，但书橱里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些闲书堆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。另一间是带浴室的小卧室。舒子吟在小卧室的床边坐了坐，挺舒适的。当他再走到外边的小厅时，与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差点正面撞上，那个人后退了一步。由于刚从楼梯口拐过来，没有思想准备，卧室里突然钻出来的一个人使他先发出了惊吓。舒子吟看见，这是他见过的一个女佣人。啊，雪花，你上楼来怎么声音都没有啊？ 对不起，朱小姐，主人要求我们走路很轻的，并且我们穿的都是软底布鞋。 有事儿吗？舒子吟问。 主人到三楼没有看见你，便叫我各处去找一找。 哦，舒子吟在布垫上坐下，背靠着木板墙。 叫主人来这里好吗？ 不一会儿，红鱼上到阁楼来了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哎呀，你可真像一只猫啊！”转眼就不见了。 这里真好。 舒子吟用手摆弄着小方桌上的马灯说：“ 我不想住在客房了，能让我住在这阁楼上吗？”“ 行啊。”红鱼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到了这里，你想怎么住都行，不过……” 他咽下了后面的话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舒子吟问：“怎么？”“ 啊，没有什么，你就住在这里吧。”“啊。”红鱼对站在一边的雪花说：“舒小姐的行李在二楼的客房里，你去都拿上来。”一切安排停当之后，红鱼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说：“这里还是更适合你，有书房嘛。你看， 我怎么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呢？舒子云说，我小时候就住阁楼，有天半夜来了一只大黑猫，吓得我尖叫，但我还是喜欢阁楼。红玉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女孩子就喜欢这种隐蔽的气氛，有点浪漫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里的装修设计都是我太太搞的，她也喜欢。但住进来之后呢，发现这里的实用价值不大，由于房顶低，有点闷的感觉，所以啊，这里长期都是空置着的。有时候呢，我太太的女朋友来玩，在这里住一住。舒思琴说，我感觉不闷，有空调，还可以开窗，风很大的，并且这里可以看得很远。他从窗口指着远处湖面上的一座岛屿说，你看，你看呢，哎，那座岛低得好像随时要被湖水淹没似的啊。红鱼望了眼说，那是一座荒岛，没什么价值啊，不过那里有很多白鹭啊，明天我带你过去看一看。这时候另一个叫梅花的女人走上来问，晚餐是安排在底楼的餐厅，还是摆在花园？红鱼转向这个女子说，子音，你来定吧。女子说喜欢在室外，梅花答应着下楼去了。红鱼点燃了一支香烟，若有所思地说，晚餐过后我要出去办点事儿，可能很晚才会回到这个岛上来，啊，你自己安排吧，可以在岛上散散步，旁边还有一个浴场可以游泳的，不过不要出警戒线哦，这湖水可深了，啊，有30多米呢，天黑以后呢就早点休息。如果害怕，就叫一个女佣来陪你。舒子云笑了笑说，你别把我当小孩子了，我看这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你办你的事儿去吧，啊。我说过，我在这里写作，不耽误你的。晚上9点，武刚驾的快艇准时靠在了岛边。抬头望了一眼别墅，看见顶楼的阁楼上透出了灯光。他对着刚刚跳上船的红鱼问， 怎么，舒小姐搬到最上边去了？ 红鱼深知他这个保镖的疑心太重，他认为红鱼对这个穿黑裙的长发女人了解不够，多少应该保留一点戒心。他说，开船吧，他住哪儿就不用你操心了。 吴刚尴尬地说，我不过随口问问罢了。 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对老爷子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啊。快艇在岛边掉头的时候画出了一个弧形，然后便箭一样的消失在湖面的夜色里。犀牛岛是黑石湖景区对游人开放的5个岛屿之一。让柳瘸子承包这个岛的经营，是红鱼在3年前就定下的。当初红金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，主要是担心柳瘸子是黑石县境内有名的黑帮头子，让他来承包一个岛，无异于引狼入室。但红鱼认为，如果拒绝了柳瘸子的请求，将会让他记仇，这多少是个隐患，不如让他进来，共同维护整个景区的经营，不受骚扰。武刚当时也认为，老爷子的决定是一种软弱的表示，因为对这种区县黑帮， 根本不需要在省城也大名鼎鼎的老爷子出面，只用他武刚的名字，姐就可以吓出他们的尿尿来。当然，后来发生的很多事，让武刚承认了老爷子确实是棋高一招。快艇到达犀牛岛的时候，柳瘸子已经在岸边伺候了。他40多岁，8年前将一辆豪华轿车开下山崖后捡回了一条命，在断腿上打入了一根钢筋后活到今天。他正当的身份是县商贸公司的董事长，县企业家协会副会长，而暗地里赌博业才是他的真正的营生。柳瘸子走上前来，低声地对红玉说， 他们都在等你了。 他的身后站着两个牛高马大的助手，他们用一脸阴沉隐示着某种不安，因为他们知道武刚的主人亲临这里必有重大的事情。一行人沿尸体而上，散落在这岛上丘陵中的几栋住宿楼的灯光闪烁，看来柳瘸子的生意还不坏。武刚在暗黑中按了按藏在身上的两把短刀，因为老爷子很少跟这帮黑帮头子直接见面，他必须预计到江湖上可能出现的险恶。他本来是要带上短枪的，可老爷子说不必了，都是朋友嘛，别搞得神经紧张嘛。他们进了一栋作为犀牛岛管理处的小别墅，武刚留在了过厅，看见柳瘸子陪着红鱼走进了一间窗帘密闭的会客室。 红大哥来啦！ 沙发上的两个男子都站起来，双手抱拳。 幸会，幸会。 柳瘸子让红鱼在居中的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坐在侧面，正好面对着应邀从县城赶来的莽娃和魏老大。可以这样说，在黑石县境内，所有暗地里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两个人的掌控之中，当然还包括柳瘸子。只是他近年来安心赌博业，杀人斗殴等暴力事件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一般是不染指了。红鱼点燃了一支雪茄说， 各位大哥，今晚请来各位，是本人有一事相求啊。 莽娃拍了拍魏老大的肩膀说， 洪大哥，我们敬仰你很久了，有什么吩咐小弟们一定招来。 莽娃是在座者年龄最小的一个，20多岁，一脸横肉，几年来靠流血火并收复了县内的娱乐业，每个月的保护费进账都在10万以上。坐在他旁边的魏老大显得阴沉一点，30多岁，额头上有一条刀疤。他除了向县内的运输业收到保护费之外，还干一些代人收款、代人杀仇之类的杂物。红鱼吐出了一口浓浓的烟，把雪茄放在烟杆上，继续说， 都是江湖上人，我就直话直说了。前些时候我的别墅里死了两个借宿的人，这让我心情不好，我想知道是哪路兄弟没有认清地方， 是不是时候该来对我打个招呼？我想我也不会太计较吧。 红鱼的话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，长期在这湖上忙活的柳瘸子首先声明： 洪大哥呀，我手下的人绝不敢干那种事啊，他们都知道那是你的别墅。 莽娃接着说， 自从柳大哥到了黑石湖以后，我的兄弟按规矩都不到这边来犯事了，并且要是谁私下的黑了这件事情啊，也没有人敢瞒着我的。 屋子里一下静下来，大家的眼光都转向魏老大。只见他仰头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说： 洪大哥，你这事儿可是麻烦了，因为在黑石县的地盘上，敢随便灭两个人的也只有我们几个兄弟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你说奇不奇怪啊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刷刷干的，但是事后风气又不太像。前几天我和姚局长一起喝茶，他给我讲了公安局的侦查情况，屋内和死者都没有丢失任何东西，那个女的也没有受到性侵犯。你说杀人者图个啥呀？并且还不能说这两人是被杀，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伤，胃里也没有毒，但是就死了。我敢断定这事与弟兄们无关，我这样说并不是护短，要是真有哪个兄弟敢冒犯了洪大哥，那宰了他也是无所谓。 红鱼缓缓地说， 姚局长是我的老朋友了，因为魏老大提到县公安局的这位老兄， 那么红鱼一定要打击一下他的气焰。他接着说， 不过我叫姚兄先不要动，我想我还是先直接给各位大哥通通气可能更方便一些啊。 魏老大双手抱拳在胸前，然后笑了笑说， 小弟们懂了，日后如有线索一定是如实禀报。 柳瘸子和莽娃也一起应和，室内充满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气氛。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 柳瘸子松了一口气。红鱼说， 不了，后会有期，今晚弟兄们在这儿尽情的玩，花费记在我的账上。 柳瘸子连忙说， 哎，到了这里由我做主了。 红鱼走出了这间密室的时候，武刚正目光炯炯地坐在过厅里，红鱼对他做了个走的手势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夜风从湖上吹进阁楼，带着凉爽的水腥味儿。修子吟已整理好书房，写字台上放着他自己带来的七八本书，这些有关哲学、宗教和巫术的经典著作，将为他正要写的硕士论文提供参考。他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坐下来，满意地看着这间书房。将书房设在阁楼上真是个好主意，没有人干扰，完全是这栋别墅中的独立王国。刚才他在浴室里洗了澡之后，甚至可以完全赤身露体地在卧室和书房之间走来走去，后来觉得有点凉了，才穿上了一件乳白色的睡裙。今天晚上还不想写作，第一天到达这里，他想轻松轻松。书橱里空空的，只在最下面两层放着一些时尚杂志之类的读物，可能是女主人以前住在这里时候做消遣用的吧。他随便抽出一本，是一所精美的时装画册，他翻了翻，里面掉出一沓信纸来，不经意展开以后，一封已经写好的信出现在他的眼前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好。自从我到这里工作以后，给你们写过好几封信了，可一次也没收到你们的回信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乡上把信搞丢了。我知道你们取信要走很远的山路，可你们还是应该常去看看呢。我现在一户人家做家务，我很满意这个工作。这家人的房子可大了，整整一座楼呢，他们叫别墅。女主人待我很好，她的年龄比男主人小一半呢，只有20多岁，但我还是叫她红太太。男主人在家的时候不多，所以我和另外几个姐妹除了打扫卫生之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做，太闲了还不习惯，主人的房子又在岛上，进出都要坐船，很不方便的。工作虽然很轻松，但我还是不想在这儿做事了，因为这座大房子里常常闹鬼，大家都非常害怕。上个月里湖里淹死了一个女人，结果她的魂儿就爬上这岛来了，半夜里踩的楼梯响，女主人还看见过这女鬼的影子。我很害怕，要不是女主人对我好，我早就走了，现在只能等一等，到年底再说去留。当然换新工作之前我会先回家一次的。好了，女主人在叫我了，你们一定要回信呢。女儿娟娟，2000年8月5日。毫无疑问， 这封信是两年前的女佣写下的，可是怎么没发出去呢？信中描述的闹鬼仪式和红鱼对他讲述的一样啊。舒子吟深知，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人是最容易被恐惧所传染的。开始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幻觉，后来会让所有的人陷入其中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接受暗示，医学上叫做集体癔症。最早的交感无数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。真好玩，舒子吟的嘴角居然有了笑意。他走出书房，到外间的小厅去拿水喝。忽然他听到了这种声音，是女人的哭声。声音很微弱，但很真切，是一种哭声般的呜咽。他望了楼梯口一眼，感觉那哭声就是沿着楼梯升上来的。舒子吟迅速地判断了一下，他的楼下也就是三楼只住着红鱼，而他今天晚上出去办事还没回来，这层楼是不该有人的。至于二楼，是红鱼的母亲于老太太住过的地方，还有就是若干间客房现在也是全空着，整栋别墅只有底层有人住，住着个女佣，小胖子出师。但听这哭声分明不是底楼传来的，这声音很近，仿佛就在上阁楼的楼梯转弯处。舒子吟感到背脊发凉，他咳嗽了一声，接着对楼梯口喊道：谁在那儿？没有回答。细微凄惨的哭声还在飘扬。他走到楼梯口往下看，没人。他试着一步一步往下走，扶着楼梯栏杆一直下到了三楼。他穿过过厅，推开一道门，三楼的走廊像漆黑的隧道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伸手在墙上乱摸，想找到廊灯的开关，但冰凉的墙壁上什么也没有。此时他完全慌乱了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，但理性告诉他必须尽快下到底楼，因为那里才有人。凭着今天下午对楼道的记忆，他在黑暗中摸着墙往前走。哭声更近了，仿佛就在他的前面，又像是在他的侧面或后面。他感到意识有点混乱，摸着墙的手突然推到了一扇虚掩的门上，他的整个身子差点扑进屋去。也不知是一间什么样的屋子，他往后仰了仰身子，稳住脚步。这时候他依稀看见了下楼的楼梯口，他几乎是扑过去，跌跌撞撞地下到了二楼。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绝望地对着底楼大叫道：快来人呐！当女佣们将舒子吟扶到底楼客厅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在明亮的灯光下惨白的吓人。三个女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看到她的这个样子也都感到了恐惧。已经睡下的小胖子也惊动了，他从饭厅那边的卧室钻出来，急切地说： 舒小姐怎么了？ 舒子吟动了动嘴唇，但感到舌头发僵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这个时候道边传来了快艇的马达声，桃花跑过去开了别墅的门，望了一眼说： 有人回来了。 舒子吟看见红鱼进来的时候差点哭出声来，他穿着白色的睡裙，脸上的恐惧与无助使红鱼大吃一惊，简单地问了一问情况。红鱼 便和武刚跑上楼去了。住大楼外的卢老头也被惊动了，他走了进来，知道情况后不断地摇头，并且自言自语地说：哎，这小胖子啊，昨天还杀两只公鸡呢，啊，你看这怎么一点用处也没有啊。红鱼和武刚下楼来了，红鱼说：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你们楼下的人刚才听见什么没有啊？小胖子说他已经睡着了，雪花和梅花也说他们在房间里什么也没听见，桃花说他一直坐在客厅里等主人回来，但没有听见楼上有动静，是舒小姐的叫声才惊动他的。武刚这时候愤愤地说：妈的，就是妖魔鬼怪，老子也要灭了他。红玉瞪他一眼，显然是要他收敛一点粗鲁，然后转向舒子吟说：我陪你上楼。卢老头是在黎明的第一阵鸟啼中醒来的，在岛上生活4年了，这第一阵鸟啼几乎成了他的闹钟，他准时醒来，走出小木屋去透新鲜空气。昨夜吹过好几阵大风，小小的花园和金鱼池周围落满了树叶，他拿起扫帚弓着身子扫起树叶来。别墅的门开了，梅花走了出来。在这三个17、18岁的女佣中，梅花是个子较高的一个，但长得不单薄，像一棵尚未枝繁叶茂的树苗。她看了看周围，也找了一把扫帚，协助卢老头清扫落叶。卢老头随口说：雪花和桃花还睡觉啊？ 桃花在厨房帮厨呢，雪花昨夜上阁楼陪舒小姐去了，多一个人住那儿，好给舒小姐壮壮胆呢。 卢老头嗯了一声。梅花停下扫帚问： 陆大爷，听说几年前这个房子里就常常闹鬼，是真的吗？ 卢老头摸了一把满脸的胡须，以权威的口气说：别听那些闲言碎语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，啊，到这里就安心做事啊，别怕。看见梅花不断的点头，卢老头又为他的这种话隐隐不安。为维护主人的利益，他不能对女佣们承认这里有鬼，但是他自己的心里却是藏着恐惧的。这时候红鱼穿着一件系有腰带的陈衣走出了别墅，他举起手做了个深呼吸，然后走过来说：小姑子啊，陪我散步去。他对卢老头始终叫他小狗崽儿的小名。梅花愣了一下，觉得这个称呼真奇怪。他们一直向岛边走去，在船只靠岸的石梯上坐了下来。红鱼望着湖水说：小狗崽儿啊，你还记得娟娟吗？就是以前在这里做事的那个御用啊。卢老头想起来了，那是个爱把头发竖成马尾巴的姑娘，17岁，做事挺勤快的，就是怕羞，天气再热也没见她穿过背心短裤之类的东西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和另外两个女佣在湖边戏水，被沿岛找地方钓鱼的卢老头和小胖子撞见了。另外两个女佣都没事， 穿着泳装，大大方方地对他们打招呼。只有娟娟吓得钻到水里，只露出一个头来。第二天见到人，还有点难为情的感觉。娄老头说：“ 这是个好姑娘，但是她不辞而别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对主人一点也不负责。” 红鱼盯着卢老头说：“ 据说那天晚上有船来把他接走了，你住在别墅外面就没听到一点动静吗？” 卢老头摇摇头：“我确实什么都没听见呢。” 那么如果并没有船来接他走的话，他会到哪里去了呢？ 红鱼的这个疑问是昨天晚上产生的。 娟娟留在阁楼上的一封信引起了他的回忆。在信中看，娟娟并没有立即离开岛上的意思，然而在写下这封信的第二天，她便失踪了。据红鱼的妻子蓝小妮当时讲，娟娟做完事之后爱到阁楼上来看画报。那么现在可以判定的是，娟娟是在失踪前的一天在阁楼上写下的这封信，然后随手将信夹在了画报里。问题是，如果她第二天夜里要私自出走，她有必要写这封信吗？ 卢老头的脑袋里嗡的一声，是谁说的有船把娟娟接走了呢？哎呀，记不清谁先说这个话了，这只是当时的一种猜测。问题是，如果娟娟没走，她消失到哪儿去了呢？就算掉进湖里淹死了，也会有尸体浮上来呀。或者真是有鬼把她吃掉了？荒唐透顶，真有这种事，那别墅里的人早就死光了。卢老头觉得头脑里一片模糊。 红鱼扬起手往湖里扔了一颗石子儿，说：“昨天夜里舒小姐也回忆，她听到的哭声绝对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。我想舒小姐懂得很多宗教和巫术方面的知识，是不是她这个人特别有感应呢？比如说她能够听到死去人的声音呢？” 卢老头想了想说：“ 如果那个哭声是什么鬼魂发出的，最有可能是几天前死在这儿的那个女游客。我那天早晨推开门的时候，他就死在客厅的门的后面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又恐惧又不甘心的样子。” 卢老头顿了一下，看见红鱼没有回答，又想了一个主意，说：“ 或者让红太太来这儿住几天，娟娟的声音她最熟悉了，究竟那声音是谁的，她一听准能分辨出来。” 红鱼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，说：“ 从今天起，你白天睡觉，到了晚上，就在这房子周围多转转，看看新发现什么。”“ 好。” 这时候，桃花来叫主人用早餐了。她穿着为女佣统一制作的服装，领口和袖口绣有花边的米白色衣裤。由于她长得浑圆，这套衣服穿在她的身上绷得紧了一点。她说：“ 主人的早餐摆在哪儿啊？” 红鱼说：“送到我的露台上吧，请舒小姐和我一起用早餐。” 三楼的大露台在主人的卧室后面。推开两扇大大的玻璃门，这不小的露台完全是一座花园，草坪绿树之间，花岗石的桌旁放着白色的汤椅。舒子云走来的时候，红鱼略略感到有点异样，她着一条白色的短裙，上身是一件白底红色条纹的衬衣。这种女孩的感觉，在她穿着黑色长裙的时候是没有的。如果不是红玉已经熟悉了那齐腰的长发，此刻一瞬，红玉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舒子银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昨晚打搅大家了啊，可能是我的幻听，人太累了，有时候都会耳鸣的。”这个女学子是讲究科学的，红玉想，她已经为昨晚的神秘的哭声找到解释了，所以今天很轻松。但是，对这里死了两个游客的事件，她在海滨大酒店讲给她的听的时候，她不是也认定是一起凶杀案吗？她认为一点也不可怕，让公安局破案就是了。他还说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神秘的东西。红鱼也相信了他的这种看法，但昨晚在犀牛岛上的查证结果表明这两个人的死与凶杀无关。他相信那几个黑帮头子对方圆一带的控制能力，并且他们对他说的是真话。那么真的是他的别墅有问题了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